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大家好，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支配的现在。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贺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怎么这么尴尬？ 不尴尬，这都 就是刚开头就垮掉。 不是怎么的，我这海外载誉归来的，你们就这么不欢迎吗？ 载誉归来， 大洋彼岸归来的人。 对，这我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洪城是我们的新人，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照顾。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人洪城啊。 好，今天这个我们三个老搭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17年1月份国内的销量排行榜，各个车型的， 对，各级别的。 对，我们先这个破天荒的先说一下 MPV 的销量排行榜吧，因为没什么说的，我们就快点过一遍就好了。 其实也不是没有什么说的， 没有太多说的。 其实赫尔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中汽协定义的 MPV 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 MPV 大家认知的那个还不太一样， 主要是这个榜单啊万年不太有变化。 我们也看，对，我们也看到了，在一月份的榜单里面有几款是也算是小亮点的车型，然后咱们就来了解。 好，我们先听一下榜单。 快车道，航行气象站，2017年1月 MPV 销量排行榜，第十名，北汽威旺 M50，一月销售7421辆。第九名，北汽威旺 M30，一月销售8425辆。第八名，东风风光370，一月销售8551辆。第七名，上汽通用别克 GL8， 一月销售9054辆。第六名，东风风光330，一月销售9116辆。第五名，长安欧诺，一月销售10004辆。第四名，长安欧尚，一月销售10056辆。第三名，北汽幻速 H 三，一月销售12333辆。第二名，上汽通用50宝骏730，一月销售50128辆。第一名，上汽通用50宏光，一月销售82543辆。 来，榜单听过之后， 对，我们来说一说吧。先说这几个有亮点的车型吧。老车 说 啊，亮点车型其实就是这个， 他不是有三辆，哪有亮点能说的吗？ 其实第一个就是别克的 GL8，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一款 MPV 车型。 对， 其实这个能上榜而且排到了第四的位， 新款的， 对，第四的位置，这其实很显然易见，跟老款车型的一个让利促销是分不开的。 其实在我心中还有一辆车也是正经八百的 MPV、 这个、 我知道你要说的是 哪一个。不好意思，等一下，他这个别克 GL8 的这一次上榜应该是新老款都算在一起了吧？ 对对对。 那他可不吃香。 对，你猜猜我说的是谁？ 奥德赛呗。 我说的是宝骏730。 不是，我听， 他怎么海外归就出去了一圈回来变成这个样子？ 不是，其实50宏光还有一些拉货的功效，但是730大多都是坐人的。 是， 就是因为 MPV， 我认为就是 你小心说话。你说 那句有很多潜台词。 对，你说这句话你会得罪很多人的。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所谓拉货的，我们现在是高端产品，我们很多人在开的。 我们家那辆宏光就在拉货呀，这个有什么可不好说的？ 那是你们家 啊，对不对？但是宝骏730的这个销量吧，它还一如既往。但是在我心目中，其实它应该算是 MPV 车型。 对，然后说到 GL8 呢，它一月份一共卖了13700台。 对，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跟老款这个让利促销是分不开的。我相信可能再过两个月左右，就是它的一个老款车型已经基本消化完毕，那它在榜单上再出现，可能即便出现也应该是非常靠后的位置。 那现在是一月份，我看我们现在是3月份了，3月份它有没有会大量的促销呢？因为我觉得开始慢慢的往这个旺季走了 吧。其实就是在消化库存嘛，因为新车当然它也有一个自身的一个亮点。那个存在，但是有着一个老款这种非常经济实惠的这样一个车型存在的话，我估计很多消费者还会首先想那个。 哎， 所以， 我最近在关注一款车叫途锐欧，我推荐大家看看途锐欧。 你看他永远说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事儿，这个怎么海外人员？ 不，有竞争才有伤害。 我就喜欢这种这个不服输的新人。 来，我们接着继续伤害，往下走。 继续伤害来，我们还有哪款车型要跟大家特殊的？ 其实还是关注下这个榜首的两款车吧。第一呢，第二名是 宝骏730。 730，这就是刚才红城跟大家极力推荐的一款车， 卖了3.19万辆。 对，这个也是挺夸张的一个数。 是。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冠军销量冠军 50宏光、万年不变。 哎，瑞风 M3 卖了多少？ 瑞风 M3 就是第十名那个， 你看一下， 卖了4000多辆。 你看第十名卖了4000多辆，然后第一名的50宏光卖了60001100辆。对。这个量级的差别真的是太大了， 但我给瑞风算点个赞吧，因为它这个其实个儿挺大的，也是正经八百的一款 MPV 车型。那在一月份的时候能达到，4400辆，其实数字算不错的。那我们也希望瑞风能够多卖点。 对，其实这期我们有董斌老师在，如果他在的话，他对50宏光又将是一番。夸张的赞扬。 那他还会提到另外一款车叫510。 对对对， 这个五体投地， 很期待董老师下次来。 这很期待，你是想让董老师把50宏光整个家族都赞誉一遍？ 你放心，我回来了，短期内他就不会再出现了。 那也不一定，我们不能说那么满。 行，那咱们 MPV 就关注到这儿啊。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走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上节目之前，我看你这跑的呀，气喘吁吁的，这出什么事儿了？哎， 别提了，早上车我又抛锚了。你说好尴尬呀，自己迟到不说，我还影响了交通，后边那个大哥都要跟我急了。 这尬中之王啊，你还没舍得把你这个 N 年的老爷车卖掉啊？我觉得车呀这个东西情怀固然很重要，但是你上班不能总迟到啊。 那我跟你说，迟到是我风格吗？我这多厉害一个人呢，对不对？要不是因为我这车老出故障，我也不至于天天这么不堪。哎，我跟你说，这周末我就去看新车，绝对不能再拖了。 嗯， 你知道哪家 4S 店的打折力度高吗？给我推荐推荐。最好啊是能置换而且力度高的，同时还能享受到高额的免息贷款那种。 你还别说，我还真知道啊，要去一汽大众的 4S 店呢。你还不知道吧，这个2017年的春季，一汽大众推出了很多的金融购车优惠政策，即日起到店呢就可享受一年零利率最高16万的一个免息贷款。你不是最喜欢的车就是新的迈腾吗？ 嗯， 那一汽大众新增了一个迈腾的 B8L 的置换贷款双享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特别值，你听听啊。 嗯， 就是最高8000元的金融优惠，或4000元的置换加6000元的贷款的双享支持。那老客户呢，最高是享有3年零利率，首付55%起，但贷款金额不高于10万元。怎么样，还不错吧？ 哎呦，这新迈腾其实我早就看上了，特别是搭载的那个第三代的 EA888 发动机，最大220马力，350牛米的输出，油门响应迅速，加速凌厉，还有就是那个精致的做工和超丰富的配置。最最特别的就是那块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太显档次了。 你看你这一说到这个新车啊，一说到新迈腾就口若悬河。 我擦擦口水。 这个周末确实是赶快去 4S 店吧，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我觉得你要再是犹豫的话，就当心错过了，到时候你肯定后悔莫及。 不过讲真的，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不错。 嗯， 就先说到这儿吧，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是赫尔红城跟老车来给大家做这期节目啊。我们先关注一下一月份的轿车销量排行榜单。 快车道横行气象站，2017年一月轿车销量排行榜。第十名，长安福特福睿斯，一月销售26018辆。第九名，一汽丰田卡罗拉，一月销售26302辆。第八名，吉利汽车帝豪，一月销售26314辆。第七名，一汽大众速腾，一月销售26746辆。第六名，一汽大众宝来，一月销售27717辆。第五名，上汽大众桑塔纳，一月销售31842辆。第四名，东风日产，日产轩逸，一月销售31969辆。第三名，上汽通用别克英朗，一月销售34548辆。第二名，一汽大众捷达，一月销售43265辆。第一名，上汽大众朗逸，一月销售52428辆。 好，榜单关注完毕，我们来聊一聊轿车部分。 嗯， 这第十名的是福瑞斯啊，这应该也是三厢版的。 嗯，那福瑞斯。 三厢版福瑞斯，然后卡罗拉。 对，看看福瑞斯的销量，一月份卖了26000。 对， 这个销量其实我记得在跟之前的来对比的话，你看你会发现这个新年伊始就是一月份啊，它的一个整体销量都偏上，都偏高， 对， 动辄就是你看第十名都是20000多辆， 有种这种复苏的感觉啊。 这个也 还是经销商都进货了， 对，跟这个年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消化库存啊，因为它那时候现在统计的都是一月份，那个时候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促销力度在里边，所以整体的销量，各个品牌的销量都会往上涨。 还有其实销量，看我们每年销量就每月的销量的时候，中汽协给我们的数据是他们出厂的数量，所以说这综合来看有几部分原因，经销商铺货也有一部分原因。一月份嘛，又该拿新车了，我说这英朗怎么能排第三呢？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我觉得英朗是辆斗不好开，特别不好开，不怎么好开的一辆车。 但是英朗其实一直销量都还可以啊。 那它也不好开。 好，你这是神吐槽好吗？ 对， 我其实更关注的是吉利帝豪。 哎，对对对， 这个车其实是满是亮点的。那帝豪是排在了第5， 不错不错。 真的，哎，不对，帝豪是排在了第8，第八名。 第八， 对，也不错，20000多辆。 第5是桑塔纳。 对，这个帝豪其实之前我们接触的也比较多了，这款车型，走得好是因为 便宜， 对，便宜是有一方面，再一个我也觉得帝豪的做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还是跟整车品质的一个提升还是有关系 的、 啊、 这个车慢慢的做得很靠合资车的一个方向了。 而且在这个轿车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只看到了一款帝豪在轿车里面， 再没有自主品牌了。 对，自主品牌确实在这个领域上真的是不如像 MPV 刚才说过的，还有一会儿我们将要提到的一个 SUV 里面表现那么好。 对对对， 说明他们在这个也说明啊，这个合资品牌在这块的领域上确实还是要压过这个自主品牌一头。 哎，老车，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自主品牌可能更倾向于 MPV 或者是 SUV 的这么一个市场？ 其实也不是说它倾向于，因为我们的市场就是这么大，我们今天把它分成了 MPV、SUV 和一个轿车市场，这是一个笼统的分法。那比如说切块蛋糕，你一块我一块，那这些厂家我总要去生存， 占领一个地方。 对，我总要去占领一个地方。那这两块我可能是拼不过你，那我总要在另一个地方开垦出来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天空，对吧？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其实自主品牌这两年应该算是偷鸡成了，怎么讲啊？因为前两年 SUV 一直从中国火起来，这个潮就没下去过。那大家伙只要是说 SUV 火了，它占据市场的份额火了，那我出一款车肯定还是有人来看的。而且说句实话，咱们自主品牌这几年出的这些 SUV 那真是皮儿薄馅儿大，那叫量足。 呵， 怎么 快碎了吧？ 你看 皮儿薄， 就你想从5万块钱的 SUV 再便宜点，可能有3-4万块钱的车也叫 SUV， 到15万就这个区间，你让合资品牌拿一辆 SUV 出来真费劲。 其实在这个榜单里，就是轿车榜单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日系车型的一个减少。我们只看到了有轩逸，有卡罗拉， 对， 而且我发现还没有韩系车，就是这个像 按理说不应该呀， 起亚的一系列像 K 三， 对， 像现在的领动、朗动， 其实这些车 都没有出现。 咱们现在来看这几款车，真的也是销量不错的车，只不过没进入到我们前10的销量排行榜当中来。 对，因为整体我们说 top ten 里面，它可能这十款车是最具有市场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风向标，是大家最为认同的这几款车。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个大众集团的一个确实很厉害，这里面十强里面它占据了几席啊？第一是大众的， 好像三个还是四个？ 朗逸，然后接下来是捷达，还有桑塔纳、 宝来， 还有一个速腾， 对， 这个五席。 五席真的是挺不容易，我觉得大众是品牌力度还是在中国非常非常有影响的，大众粉还是很多的。 进货多不怕压。 好好好， 是吧？我可以， 但是我们也看到， 看来我们现在不能聊大众，你知道吗？容易引起火花。 我们也看到这个大众的高尔夫并没有在一月份的榜单上出现。 高尔夫我觉得很难在榜单上出现的。 不会，应该不会。 我怎么没有印象高尔夫在榜单上出现过呢？ 其实你要说到国民车啊，还 还得是桑塔纳跟捷达这个级别。 朗逸 便，因为什么？第一，它便宜。 对， 对你还是要考虑到经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 从传统市场二三线、一二三你都加上的话，大家还愿意买个带屁股的车。就是咱们哪怕一二线城市，年轻人选两辆车没毛病。但是你让我爸爸那辈儿去接受一台高尔夫，他说高尔夫是什么呀？但是你说桑塔纳，哎，桑塔纳行，你知道这个状态吗？所以说就这一个观念的差距就压在那儿了。所以说还得是三厢车在轿车市场卖的比较火爆。哪一天你要看到哪个爆款能在轿车市场出现个两厢车，我给他点个赞，那也估计是消费观念的一次转变呀。行，咱们轿车排行榜还有哪辆车要关注一下的吗？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英朗，就刚才洪城也提到了吧， 斗南开 是 斗开的 车。 为什么现在一提到英朗，我脑子里出现都是 GT 呢？ 其实它在轿车里面排到了一月份的排到了第三。一会儿我们在说 SUV 的时候，还有一款别克车型。 你给我分析分析，它为什么能拿这么多车？卖这么多， 一月是卖了3.45万辆， 我理解不了。就是你说大众的车，因为 我觉得跟这车的应该是一个经销商的一个整体让利有关系，还是在价格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 你要说便宜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好了啊，那我们 轿车的部分，好，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聊一聊 SUV 的排行榜单。 有谁能够预言若隐若现？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 队。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2017年一月 SUV 销量排行榜，第十名，吉利博越，一月销售20377辆。第九名，广汽传祺 GS4，一月销售21629辆。第八名，北京现代途胜，一月销售21812辆。第七名，上海汽车荣威 RX5，一月销售24748辆。第六名，上汽大众途观，一月销售24960辆。第五名，江淮瑞风 S3，一月销售26439辆。第四名，上汽通用别克昂科威，一月销售31749辆。第三名，上汽通用50宝骏560，一月销售32008辆。第二名，长城汽车哈佛 H2，一月销售35284辆。第一名，长城汽车哈佛 H6，一月销售80495辆。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SUV 的排行榜。那刚刚已经公布完榜单了，我们来聊聊这个榜单上比较重点的一个车型。这个长安，这五系和十系这是划分界线的吗？第五个有一个长安的 CS75，第十有一个长安的 CS35，然后就是哈佛的一和六，哈佛 H6，第六是哈佛 H2，这都比较有代表性了。传祺 GS4。这个吉利博越是不太常出现在榜单上的， 其实它应该出现，因为其实吉利脖子辈这几台车大家都还是关注度挺高的，但是它至于为什么走不上量，我估计一是产能有关，二是可能就是 在哈佛压他压的应该算是比较死的，但是你说博越要能进到榜单当中， 嗯， 我估计今年我们会经常看到的，应该产能现在也可以了， 嗯， 拿货现在也可以了，嗯， 对，我接着刚才赫尔的那句话啊，他提到了一些长安的这个品牌，我觉得长安在一月份呢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嗯， 同时又以一个好的结尾来收，这叫什么收好的，他因为他是第五是长安 CS75、 嗯、 然后第十名呢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他是 CS35, 对， 就为什么说他开了个好头呢，因为长安的 CS75 他已经进到了前五，然后最后一名又是长安的 CS35, 又以一个这样的一个 首尾有个呼应的这么 一 个非常漂亮的成绩来收尾，我觉得对长安这个品牌我们再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马上长安的旗舰 SUV CS95、 嗯、 就应该马上要出来了、 嗯， 所以我们多关注一下这两款车，一个是七五，一个是三五。 嗯， 我估计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应该还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荣威 RX 五。 哎，对， 它虽然只是排到了第九，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增长。 嗯， 这款车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它的一个宣传和曝光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因为它是标榜着国内首款互联网 SUV。它的车上很多功能都在向互联网思维和方向上， 就科技感比较强嘛。 嗯，前天吧，啊，昨天我刚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的体验在荣威 RX 五上面体验，网购。 嗯， 就是说你不带手机的话，开着这个车出去，也可以买东西了。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跟阿里巴巴是有合作的。 嗯 嗯，这台车反正外观，我觉得我仔细看了看啊，挺好看的。但是有机会啊，我觉得开一开这款车。我始终对于荣威的整套动力系统还是持自己的保留意见的，但是因为很久也没开过荣威的车了， 嗯， 上次听到荣威的发动机的声音，我觉得嗯，这应该是一台赛车的发动机，但是是一台一点五排量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状态吧。 嗯 嗯，那这一次呢，我们介绍的是一月份的 MPV 啊 SUV 啊轿车的一个销量排行榜，我们也期待一下二月三月看看车市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啊。那再一次欢迎红城的回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爱情，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两千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